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1976年的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我瞒着我的爱人和涛涛仍然冒险去练球。在我招供以后，我爱人非常着急。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啊？ 我连忙陪着笑解释说，是我错了，我应该早点跟你讲。我是怕跟你讲了你不同意才没讲啊。我爱人毕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不理解我们呢？我再三让他理解我们，并且说，我们不是好好的吗？绝不会出问题的。最后，他还是网开一面的同意我们回家练了，只是再次告诫我们，千万要小心呢。得到了妻子的尚方宝剑，我和涛涛的心里也踏实多了。再也不像前些时候偷偷摸摸的了。每天下午，我带涛涛回家练球，门卫也不再阻拦，我们紧张的心情又有所缓和了。虽说练球的时候很兴奋，毕竟阵情未除，所以我们每次练球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就撤，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阵情解除，住户全部搬回大楼后，我和涛涛的训练量又恢复到了2个小时。事后，我和涛涛练球的事儿逐渐在全团传开，不要命的父子俩就这样传到了今天。我玩命的陪涛涛练球，也招来一些人的闲言碎语，觉得我的心太狠，是个狠心的爸爸。其实啊，三个孩子，我还是最心疼涛涛。涛涛心里也很明白，有时候朋友们开玩笑地问他，你们三兄弟，你爸爸最喜欢谁？ 喜欢我？ 涛涛总是毫不犹豫地顺口回答，当然，我对三个孩子都非常的爱，只不过是涛涛从小打球很累，又很听话，他从小就和我在一起，有一块练球，所以就显得我有点偏爱他。所谓狠心呢，恐怕是指我对涛涛的严格训练，而且练起来还狠。别人家孩子星期天逛公园，每晚看电视，可涛涛呢，我确实很少带他到公园游玩，每晚电视也看不上。我有时候也反问自己，这样管教孩子是否过了头？孩子这么累，不心疼吗？涛涛的幼年过得如此单调，不遗憾吗？这些反问我一直在思考着。我的结论是，正因为我爱孩子，我就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付出很大的代价，把我的爱心体现和落实到实处，教他们知识、技术和文化，并且贵在坚持，绝不能只凭一时的冲动。事实上，从老大拉琴到涛涛的练球，我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小时候就喜欢勤奋，看不惯懒惰，我青年时代勤奋好学的精神不知感动过多少战友。我为学一点技术，常常是不吃少睡也要学到手。记得1953年的夏天，重庆市气温奇热，全市都放了半个月假去外地避暑。我所在的重庆市工人文工团全团开赴北温泉去避暑，就我一个人没去。留在团里可以安静地拉琴，酷热的天气坐在阴凉的地方都出汗，怎么练琴呢？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选定了洗澡间。我用塑料布把喷头围起来， 水流在背上降温，手在练琴。肚子饿了，买几个包子充饥，饭后又接着练，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全团同志们归来。我这半个月的收获太大了，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意志上对我也是考验。关心我的同志问我在这半个月是怎么度过来的，我只是笑而不答。我曾经把自己年轻时代的苦干精神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从中有所领悟，磨练孩子的悟性和毅力，关键在大人。哪个孩子不愿意吃好玩好呢？又有哪位家长不愿自己的宝贝吃好玩好呢？可我认为，让孩子吃好玩好，绝不是家长对孩子爱的全部。我不怕别人如何看待我，我只要孩子们能理解我。我深信，孩子们是理解我的。43届世乒赛团体决赛的第二天，5月9日，中央电视台特邀我去天津，我和涛涛在演播室与全国的观众见面。主持人蔡猛曾经玩笑的现场提问：王涛，你小时候练球挨过你爸爸的打吗？涛涛直对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讲：挨过。说着还指着他自己的脑门：爸爸把我这儿打出个像乒乓球似的大包，现在还留下个印儿呢。我坐在一边有点发窘，表面上还微带笑容。怎么，你爸爸真那么狠心吗？涛涛接着一笑：啊，不过爸爸是无意失手打的。他一解释才解了我的窘态，演播室里响起了一阵笑声。涛涛讲的是事实，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有一次，我和涛涛在二楼练球，训练前我心生一计，对涛涛说：咱们今天换个训练方法，不以时间为准，而以球数为准。如果你不失误的连续打100个回球，训练任务就算完成了，怎么样涛涛？ 行。 涛涛满口答应了。我心中暗喜，因为我知道涛涛以往的连续击球最多打到70多个，我盯100个回合他是肯定完不成，这样啊就可以多练一会儿球。开练前我再次提醒他：涛涛，说话要算数啊。 行。 涛涛没有反悔的意思，显得信心十足。我轻轻地数着数：3、4、5、80、81。打到80多个回合，涛涛边打边笑，我也忍不住地笑了。没想到这回一上来就突破了80大关。打到90个的时候，我盼着他快点失误，因为一失误啊就要从头再打。涛涛笑得更厉害了，可就是不失误，也没有因为笑而影响击球动作和准确性。直至打到了100个回合，涛涛停止了击球，把拍子往台上一扔，双手挥拳高喊：哈，胜利了。我抬腕看表，才用了5分多钟。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结局，闹了个弄巧成拙。我只好求涛涛：涛涛，再打100个好不好啊？涛涛扭着小腰委屈地说： 爸爸说话不算数。 我又求了一会儿，他既不说打也不说不打，只是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开玩笑的追他，他跑起来还很灵巧，绕着球台一个劲儿的转，追了几圈就追不上他了。 我真有点急了。当转到门旁时，正好啊立着一个长板的扫帚，我顺手抄起了扫帚吓唬他。追着追着，我突然反身堵他，我们俩正撞个满怀。由于跑得快，扫帚把正好不偏不倚地磕在涛涛的额头上。 哎呦， 他大叫了一声，捂住了额头，放声大哭起来。 哎呀，糟糕，我赶快掰开他的手， 眼见涛涛的眉心肿起了一个乒乓球一样的大包，可把我吓坏了，也心疼极了。 爸爸不打我，我告妈妈去。 他哭着跑回家去了。一进门，涛涛哭着告状，边哭边指着他额头上的血包。 爸不打的。 他妈看到这种情景，大声冲我喊起来。 你看你，你怎么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他一边冲我喊，一边在涛涛的伤处涂上清凉油，轻轻的揉抚，心疼的眼泪啊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个不停。这个时候我自知理亏，解释没用，只是坐在屋角一声不吭的听着。 他不听话你也不能这样打吗？你真下得去手？ 我只有听着，心里乱成一团。偷看了一眼涛涛额头上那个包，明亮明亮的，要出血似的。我的心里又难受又内疚。其实涛涛是100%的完成了训练任务，是我说话没算数，还失手把他伤成了这个样。我太委屈涛涛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经他妈妈的精心护理，又冲我发出这么大的火儿，涛涛止住了哭声，好像疼痛也减轻了好多。屋里一片沉静，我偷偷地看看涛涛，又沉静了很久。我鼓起勇气，向他的妈妈讲述了我失手的过程，求他和涛涛的原谅。我讲述完了以后，又是一片沉静。过了一阵儿，涛涛见我坐在一角蒙头不语，他轻轻地凑到我的身边，小声地说： 爸爸，你是不小心碰到我的，不是你故意打的，你是为了我好。 我的心顿时加速的跳动。 爸爸，你不是要再打球吗？咱们上去练吧。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唰的流下来了。悔恨、内疚、自责、感动，多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我只觉得心里头热浪滚滚，一把搂住了涛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让眼泪流个够吧。我猛地站了起来，拉着涛涛的小手，默默地走上了二楼。这是一节特殊的训练课，自始至终，我不敢抬头正视涛涛，只有乒乒乓乓的声音在响。就这样艰难地练了一个小时，我含着泪水，涛涛抿着小嘴儿离开了球台。这次失手，我的心情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受，可我和涛涛之间的心更贴近了，感情更深了。这就是涛涛事隔20多年以后在中央电视台直播室里提到的挨打的真实过程。涛涛面对亿万观众告了我一状， 开了个幽默而又深情的国际玩笑，也是我这个狠心的爸爸在亿万观众前爆了光。涛涛七岁的时候，迈进了离家不远的西城区二龙路大木仓小学的校门。为了让涛涛在学校专心学习，我没把涛涛在家练球的事向学校透露，也不让涛涛讲。一天，涛涛带回了一个条子，让我第二天在学生放学前带上涛涛的拍子到校，叫涛涛打打球。我很惊讶，哎，你们学校老师怎么知道你会打球的？啊，我不是不让你说吗？涛涛委屈地说，不是我说的，是班里同院的同学告诉老师的。这张条子的签名是王书林。既然学校已经知道了涛涛在家练球，而且老师又亲自写了条子，我只好遵老师之嘱来到了学校。王老师还在校门口迎候，双方自我介绍以后，他把我带到了乒乓球室。涛涛和十几个乒乓球小队友都在球室里，室内安放了四张球台，条件还不错。作为一个基层学校，有这样的训练条件应该说是不错了，可见学校领导对这项运动是很支持的。王老师亲自上阵与涛涛对练，先练正手位，接着反手位，搓球攻球，一项接一项的练下去。我坐在一旁细心的观战，王老师边打边点头称赞。练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结束了，王老师走到我的面前连声的夸奖，哎，不错，确实不错。从此涛涛就跟随了王书林老师，他是继我之后的第二位启蒙教练。王书林老师是专教高年级的数学老师，在西城区里享有盛名，他写过多篇数学论文和教材，并且经常到外校做示范讲课。他不是专职的体育老师，只是因为他喜好乒乓球，在他的带动下，大木仓小学成了市里的乒乓球重点学校，乒坛明星藤毅就出自他的手，还为市体校输送过不少学员。他的训练全靠业余的时间。我对王老师是很敬佩的，他在本职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分外的工作中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全靠他的事业心、奉献精神，才能坚持了那么多年。涛涛很幸运，刚进校门就遇到这样一位既有很强的责任感又很有水平的教练，交给王老师我真是一百个放心。这以后，涛涛每天放学后就在学校乒乓球班训练，晚上再由我在家里训练。只要我有空，我都要到校看他训练。渐渐的，我发现王老师对涛涛偏心，每次训练课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由他亲自陪涛涛练。王老师的女儿王玲和涛涛同龄同班，也同在校乒乓球班训练，而王老师的偏心自然引起女儿和同班队友的嫉妒和不满。大家都明白，我更明白王老师的用意。乒乓球班经常组织队员之间的实战比赛，有一回王老师安排涛涛和他女儿比赛，条件是涛涛让对方五分球，王老师亲自当裁判。比赛结果呢，王玲每局都没有超过十分球。王玲自尊心很强，比赛以后她哭了，王老师批评她没出息，光知道哭，平时练球不刻苦。王玲哭得更伤心了，嘴里还嘟囔， 你偏心，你就管王涛不管我。 王老师听到女儿的怨气后没有反驳， 他把全班同学召集到一起，说：“王玲说我偏心，我是偏心，你们所有的都在内，有哪个像王涛这么刻苦，这么认真学的？比赛都想赢，不输，可赢球要有基础啊，平时不刻苦训练，关键时刻拿不出真本事，那只能输。输了球，应该认真的反省一下自己，哭有什么用啊？这以后啊，班上苦练的气氛比以前浓了，这是王老师以点带面的策略。”训练结束后，我让涛涛先回家去，我和王老师又交谈了一番，对刚才发生的事谈了我的看法，劝王老师多关心一下王玲和其他同学，不要显得对涛涛太宠爱，造成队员心里的不平衡。王老师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重点抓涛涛的战略，他对涛涛充满了希望，根据他多年来的训练经验，认定王涛是个难得的好苗子、好材料，只要认真抓下去，他将来肯定会登上乒坛高峰的。他详细地问了我是怎样把涛涛培养起来的，他还建议学校和家庭双管齐下，共同配合抓涛涛的训练。在学校训练了三个月后，由王老师出面决定将涛涛输送到北京什刹海体校去接受更系统的训练。他的打算我自然很高兴，他为涛涛的成长想得很多，也很深远。我和王淑林老师带涛涛去市体校考试的那一天，一路上我心里头不住的大鼓，王淑林老师则不断地鼓励涛涛别触头，到时候放开大。来到什刹海乒乓球训练馆，使我大开眼界。宽敞高大的馆内摆放着几十张球台，数不清的少年选手正在台前乒乒乓乓地练习着。涛涛初次见到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我拍拍他，叫他别紧张。按年龄，涛涛报的是男小班，负责教练是王希天。这个时候，他正坐在椅子上抽烟，观看学生练球。王希天，我早有耳闻，大名鼎鼎，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国手之一，曾经在澳门被称为乒坛一虎。50年代初，从澳门归来后，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四下征战，曾经代表国家出征过24届和25届世乒赛，名声显赫。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近六旬，仍然威风不减。在国家体委公布的第一批教练员的名单中，他是唯一在业余体校岗位上的国家级教练员。当时他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是体校乒乓球教研组的组长。他选材之严，训练之苦，闻名全国。此刻这位教练就在身旁，涛涛能过他这一关吗？我又不免为涛涛担心起来。王希天这个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场里，看到我们走过来，连屁股都没动一下。他漫不经心地扭过头来，盯住涛涛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个子矮了点吧？”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跳，顿时凉了半截儿。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儿子也把父亲的精神发扬光大了。父亲青年时代的梦想被儿子实现，